轻轻的笑，多美好。你别说我对你痴情的信仰，我告诉你，你把我就不再原谅。我们爱恋的路上充满欢乐与想象，无论明天去向何方，就在爱情的顶峰自由的飞翔。我们爱恋的路上充满欢乐与想象，无论明天去向何方，就在爱情的顶峰自由的飞翔。顶峰自由的飞翔，就在爱情的顶峰自由的飞翔。